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今儿呢我们请到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最近几年啊一直我们经常会请这位好朋友来节目当中聊一聊最新的一些体育变化，聊一聊体育事件，同时他本身呢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超级爱好者，马拉松的爱好者，马拉松成绩呢也非常的不错，就是现在在新体育网专职编委谭杰啊，谭老师，唐老师你好。 哎，你好，宋阳好。 上一期节目还是跟谭杰老师跑这个三山五园啊，当时叫主播约您来跑步，跑三山五园。谭杰老师还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三山五园凑一凑，哈哈，凑成四十二啊。 上次咱们跑的是一山一园。 今儿请谭杰老师来呢，不是说三山五园这个路线的事儿，因为谭杰老师应该我看最近也有新的这个翻译的书哈，也是跟体育运动有关，所以今天想请谭杰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睹为快哈，尤其是跟人类的这个挑战探索精神有关的这一本书。 这个 书名叫还引起奇异啊，您说说啊。 这个书的名字叫《触及巅峰》。 触及巅峰， 讲的呢是1909年的这个探险的故事。1909年距现在已经有 一百一十一年 了， 一百年前的事儿。 对，他讲的呢是那个年代发生的，在同一个年份里边，有三个国家的不同的探险队，三支探险队，分别也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的吧，向南极点、北极点和这个乔克里峰的顶峰发起冲击的三个故事。三支探险队呢，就是他们分别的目标呢是北极点、南极点和乔克里峰。乔克里峰呢，实际上是世界的第二高峰，就现在看是第二高峰。珠穆朗玛峰是排在第一。因为当时呢，就是他们也知道，就是2009年呢，其实也知道这个乔克里峰是第二，珠穆朗玛峰是第一。但是就当时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中国和因为他要从中国走和或者从尼泊尔走，就南坡或者北坡嘛，但是那会儿呢，中国和尼泊尔呢都不太允许这个外国人去登这个山，所以呢他们就是去选择了一个当时可以登的最高的一个山，乔克里峰。所以呢这本书呢它的英文名字呢实际上是更写实一点，因为中文名叫触及巅峰嘛，英文名字叫就是挑战三级，就是挑战三个级。因为这个英语里边他们南极点和北极点，然后他们把这个比如珠峰叫世界第三极，那么当时他们认为乔克里峰也差不多是属于第三极，就是第三个极点。所以这本书呢它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三个故事当时呢发生呢其实也就是分别的发生，没有太多人把这个三个故事呢放到一块儿讲。这个作者呢也很棒，他曾经这本书比较新，大概有两三年吧，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之前的作品得到过普利策的历史奖，就是他的历史的这个著作历史类的图书奖，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就是写作者吧。所以这本书写的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三段故事嘛，就是他轮着讲，一会儿讲讲这，一会儿讲讲那，一会儿讲讲那个，很跌宕起伏，也很 我觉得大家看完了以后可能会颠覆一些大家对于探险的一些认识。 嗯，一会儿咱们再仔细来分析里边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因为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这本书的译者啊，翻译者谭金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个三集，其实现在这故事是发生在1909年啊，100多年前。最近也特别，尤其近些年特别流行，也是这个叫三极的这个挑战，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去过三极，南极、北极，然后当然要加上珠峰啊，三个极点。那说如果说你完成过三极挑战，基本上啊，你算是一个比较终极的一个探险类的终极的一个发烧友，一个玩家。 对。 原来说要登几大峰，登完几大峰就有这个三级挑战，比较集中在这个有钱人的这个范畴里边去啊。因为你想到三级去挑战的话，你去珠峰啊，你得先准备个大几十万啊， 对， 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南极、北极呢，更是你要去这些地方，但是你很难想象说100年前有人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本书会给大家，就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我就觉得很大的冲击。我是也写了译者的后记，就是我翻译完这本书以后的我的一些感受。其实这本书呢，它最终写的就三个，我也可以跟大家剧透一下啊，就是这三个探险队实际上都没成功，就是他们都没有抵达南极点、 那个点、 北极点和这个乔克里峰的峰顶都没有征服。就征服这个词儿，其实现在用的，现在基本上我觉得都不再用了，大家不会再用征服什么北极点、征服某一座山。 嗯， 就是其实更多强调的是跟自然，当然首先是和谐相处啊，但是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敬畏。 嗯， 就是说你很难去征服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 就谈不上征服， 对 吧？对， 因为它就一直在那儿，对吧？你即使登到顶上了，你也不能说你就能认为你就征服了他们。其实他们都输了，他们三个从现在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当然其中南极的那个队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他们还要去那个南磁极。就南极点和南磁极点是它是两个点。 嗯， 所以他们南极的那个队呢，那个探险队呢，实际上他们又分了两个组。一组呢主要的那个呢是去到那个南极点。另外一组呢去南磁极。 嗯， 其实只有去南磁极的那个成功了。就他们抵达那个点了，但是南磁极点呢，因为相对来说要容易一点，因为它跟南极点不在一个点，比南极点呢要稍微的距离他们停船那地方要稍微近一点。但是总而言之呢，三个呢都是就是不成功的故事。但是比较幸运的呢是呢，在这个不成功里边呢，没有人在这个三个过程中这个遇难 啊。 这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可以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其实给我特别大的一个震撼啊，就反正就是你在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停的有这种震撼，就颠覆你想象的东西。其中一个比较就是从结果上来讲比较大的一个震撼呢，就是后来我们去，比如说你听到谁去南极点、去北极，都好像都不是很难了，对吧？尤其现在，你刚才说可能花个几十万、大几十万的，你船可以给你把你送到很近的地方，然后衣服、 装备， 然后还有补给， 向导， 然后对，包括向导，你要登山，包括还有人给你扛。当然，那个商业登山就 带氧气瓶给你上去， 对吧？ 对。 然后还有人给你修路，这个是登山。那南极北极呢，其实机械就可以把你送到很近的地方，比如直升飞机，就你只不过你可能，我觉得如果你只是想去那个点的话， 很容易达到， 那就很容易了。 对， 你只要把钱准备够了就行了。可能尤其去南北极的话，因为现在的服装装备也都很保暖，所以就是 就是 没什么挑战性。 我当然，对，我当然这么说好像有点贬低，就是比如现在能达到，但是他也会有挑战，但是没有一百多年前那么大的挑战。 是，到这我这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个谭晶老师。我不知道一百年前是什么样子啊，一会儿谭晶老师可以在书里面可以说一说这个事儿。现在，真的不是说没有挑战，可能有点夸张，有点挑战啊，挑战是你的钱包啊。前段时间我还真是看到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不是直接的他认识他朋友去南极点嘛，他现在已经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就是这个车在南极有加油站啊，我们想象不到，大概是50公里100公里有一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呢就是有人把油就这个藏在这个不要藏的叫埋在这个半地下，你到那儿就加油就好了，跟我们平常见的加油站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然后你开着它那个是六轮，就像坦克那样的一个车，就你到这个地方你就加油，到这个地方你就加油，很贵，就是花钱很贵，大概说你那个没有见过说百公里要耗将近100升油的车，说那个车就是百公里要耗100升油，那咱们油可能就是7块钱6块钱，说那个地方的油一升是反正很贵很贵，但只要你的钱带够，这个车就可以给你拉到那个点呢，你下来拍照片就好了，剩下就是环保的事儿，意思就你不能在那有任何的排泄物，你所有东西都要带走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但是其实油， 也 对环保造成一些， 就是商业嘛，就是现在有完全的这个商业行为嘛。我们刚才这个打断了谭晶老师，就是现在可以达到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100多年前，比较难的呢是。就是它是未知的，就是你不知道那前面是什么，因为你现在不管有多难，就是哪怕现在仍然，我相信现在仍然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叫原教旨主义的探险者，他们仍然愿意用比较原始、有比较古老的方式吧，去比如说走到南极点或者走到北极点，他们拖着那种就是他们自己的装备，然后可能还要过那种。就是因为他有的地方他没结冰，但你就得渡过去，对吧？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已知的，就是有人去过，有人告诉你怎么走，有人告诉你气象条件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要走几天，你这两天可能会遇到，甚至说就是气象预告会帮助你，就是避开比如说暴风雪。100年前是没有，就你去的是一个未知的，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没有轨迹的。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就是你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山的时候，书里边有很多这种描写，就他们尤其是南极，因为南极它是大陆嘛， 大陆 对吧？所以它就有山。就是当你看到南极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一个山，你不知道应该是翻过去好呢，还是绕过去好？对吧？这个因为你可能翻到一半你发现你不行了，而且你还要拖着你的吃的，也就相当于你需要拿着那个叫什么雪橇，就我说那雪橇是狗拉的雪橇那个东西，不是说你自己滑的那个，需要4-5个人把这东西抬上去，对吧？你抬到一半你发现你不行的时候，你要再下来，你要再绕，它就多花了几天了。所以你想，当你遇到一个位置，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导航的话，我们都不说去开车去越野，就你在城市里边，我觉得有多少人如果没有导航，你可能对你 找不到， 你就很困难，你对吧？就是他你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说咱们约着6点半，对吧？你要没有导航，你可能7点半到了，对吧？但是你7点半到也就7点半到了，但是你要想象在100多年以前，如果你晚了，如果路上耽误3天的话，就意味着。去3天，回来3天，你就需要多，你就可能少带了6天的吃的。你少带了6天的吃的，就意味着你可能在你的吃的吃完之前，你回不到你的船上， 没有补给就会死， 所以你就会死了。所以我再跟大家剧透一下，就这次的旅程，就是我说的2009年的这个旅程的南极点，它最终没有到，是为什么呢？就是它剩到大约就200公里的时候。就是反正就是已经不是很远的，已经看到了，就是 再走几天就能到的时候，他们毅然决定回来，就是因为他们算了以后，他们计算了时间和自己的吃了以后，发现如果他们要到了，他们就回不去了，就吃了就不够了， 嗯， 所以他们就只能放弃了。而且你还要知道有一点，在那个年代里边，他所有的位置他是靠计算得来的，他没有 GPS。比如说我说的还有200公里或者200英里，他们有时候也用海里算，因为海里显得近嘛。就是你是需要那个太阳在你上面，然后你需要观测太阳的这个高度角，然后来测算你所在的这个纬度，然后再来判断你和那个零度之间的那个纬，就是比如你要去南极的话，就是零度你跟它之间的距离，这是你需要算的， 通过数学的方法算出来。 对，而且那是没有一个点的，没有一个说，我相信现在是有个点，你去那儿你照个相，对吧？那会儿是没有一个点的，你去哪儿，你不知道到没到，你只能算。 嗯， 所以呢，我如果再剧透呢，就是。北极点的这个，它是一个美国探险队。 嗯， 他当时宣布呢，是我到了，就是全世界的报道呢，也都是说他到了，因为他说他到了就是到了，对吧？因为你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证明他到没到，或者说有一个卫星或者有一个什么，他就说他到了，而且呢，在他之前跟他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说他到了。那个人当然就更，那个人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边详述，当然是作为一个肢解的一个故事来讲述。那个人就更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用讲马拉松来比喻的话，就相当于其实他没到，他超了近道了，或者他根本就没到那儿，他就说他到了，对吧？我说的这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美国探险队呢，他呢说他到了，大家也半信半疑，但是因为你无从判断嘛， 对。 然后又过了大概几十年，大家就开始分析他的日志，因为那会儿就是这种探险和航海是一样的，就是每天你需要写日志，然后你说你每天你行进了多少个小时，对吧？然后你的线路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记录的高度角，就是你记录的这个纬度的位置是怎么样的，然后包括你描述的这些景观。后人呢有一些他们叫比如说探险的历史学家，就是他来判断这些历史的真实性，探险历史的真实性。他们根据他的日志还原以后，认为他没到，就是因为你推算时间嘛，包括他，因为他返程、去程、返程，他是同样的线路嘛，然后证明他可能还差个几十英里， 嗯， 就是认为他没到。而且后来还有人按照他所记录的线路，按照他所记录的这个，就是模拟了一下， 还原走。 仍然觉得他是没到的，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刚才讲的呢，就是说，你在100多年前，你遇到的东西都是未知的东西，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所以这就显得这事儿就特别的，我把它形容成真的是人类的一个是原始的这种冲动，就是想去探险、去征服的一个原始的冲动，还有一个就是原始的能力。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力量，他没有，就是那会儿的力量，那会儿已经有蒸汽的这个船了，就船可以把人送到一个比较离这个南极点和北极点尽量近的地方，然后呢，就是狗， 嗯， 就是雪橇，就是 雪橇犬， 雪橇狗啊，雪橇犬，然后去南极呢，他们带的是那种矮种马， 啊， 就是畜力。然后剩下的就是人的，就是只能靠人的力量，所以它就是一个原始的冲动，加上一个，就是基本跟现在比，就是人的最最原始的那种能力和判断，然后去来冲击这三个极点。 到这儿，这个谭晶老师说的这本书从翻译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剧透了一些书中的这个内容哈。那作为译者，其实我想问问谭晶老师，有一点。也想跟您探讨一下，就这些人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是商量好了在那一年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每一支队伍就是他去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是说为什么呢？ 好问题。首先从年份上来讲，1909年，就是 1909年大概是个什么年份呢？就是如果我们往后算的话啊，这个一战是2014年，对吧？就是你想，就是这个大，就是世界大战，一般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呢？就是到了，就是各国的国力都很强大，然后呢，有很多能量无法释放，有很多矛盾难以解决。但首先，它是就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了， 嗯， 然后大家的野心也膨胀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之间有利益的纷争，包括种族的纷争的话，它才引起一场大战。凡是欧美之外的能占的地方，基本上都占得差不多了， 嗯， 那么人的这种欲望，本能的这种欲望，就是那我还能有什么动力让我去在这个领域里边，我成为第一，我成为大家谈论的，就比如说麦哲伦式的人物，哥伦布式的人物，那你只有往最远、更远的地方，或者更高的地方去了。 嗯， 所以当就是只有这种地理上的，这种维度，才能引起大家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那种关注。所以呢，又有钱。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加上这个，就是好玩的、适于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开发的差不多了，那就只能去更远、 三级去挑战。 对，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份儿上了，就是他就一定要去做这，而且这事儿的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又没有发展到说。我们还可以导航，对吧？还没有发展到说飞机可以把我们带到更近的地方。就是人类发明的那些东西呢，还没有给人类在这个探险这个事儿上更大的帮助。 嗯， 但是人的钱已经够了，人的欲望也就是也发展到那个想到那个地方，所以就在这么一个年份里边。当然之前已经有几年已经开始不停的去，只不过这三年呢，就是就开始更怎么说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媒体其实当时已经很发达，报纸，而且当时很多的探险呢，他们的筹款，因为探险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队里边只有一个队的他的那个他是一个意大利的贵族，就是 资助的 公爵，就是有钱王子，他是有钱，其他的呢，那些呢都是把自己的独家的这些东西都是签给了就是媒体的巨头，等于先收了人家的那个钱了，说我探险完了以后我给你写独家的报道，然后甚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要有这个电报，而且那会儿都是你只能到了，就是那会儿有意思的事儿是说，哎，那个拜拜啊，我去北极了啊，就走了。比如说现在是7月底，对吧？就走了，2020年7月底就走了。一去他就得一年多呀，因为他得赶在冻之前，他得到那儿，他得趁着夏天到那儿，然后冻就冻在那儿了。极夜的时候，他无论南极、北极的极夜，他都没法去探险。那他得熬过这个极夜，然后等到开始有这个太阳，能看到太阳的时候，他向那儿发起冲击，然后还得回来。回来以后，再趁着这个下一个这个冬天冷的来临之前，他赶紧把船开出来，要不然又冻上了。然后他再回到码头，这可能就一年半以后了。回到第一个码头。有了电报了，还得才能去跟人电报局说，我用你这发一电报，给甭管是纽约时报也好，泰晤士报也好，发一电报说我到南极了，或我到北极了，我到哪了？所以那个年代就是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我们可能现在都就不太能想象的那么一个。 是，谭鑫老师说到这儿，我想起另外一个事情，真的是可以同类去对比啊，说那个环法自行车。环法不也百年了吗？说最早这个环法自行车它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法国的一家报纸它没有订阅量了，它已经无法扩大到更大的这个团体去订阅它的报纸了。说那就弄一个比赛啊，多少多少公里的比赛，弄几个自行车手，大家赌谁能第一个到那儿，然后每天呢通过他们的行程呢发文章，是为了扩大他们的订阅量，才有了环法的这个比赛。也是通过媒体而来的， 所以您说的这个探险的故事，又说明了当时媒体的一个发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我的媒体的报纸也好，干嘛也好，然后我筹款组织这样的一个可以产生故事、让人关注的一个行为，啊，还也都是集中在那个年代。 对， 嗯，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想看，他就很有意思。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分享的是一本书《触及巅峰》啊，这个书呢有很多探险的故事在里面，三个探险的故事集中在一本书当中。其实探险也有，本身也是。是体育当中的，可以说是体育当中的一部分哈。后来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探险，后来有的这个登山的运动啊，因为探险，后来有的这个徒步的越野的运动。今天请到的是新体育网专职编委谭杰啊，也是这本书的译者。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段的时候会继续请谭杰老师来给我们分享这本触及巅峰的跟体育运动跟探索有关的图书。回听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宋阳。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啊，这本新书的翻译者呢，也是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和爱好者，马拉松成绩非常棒啊，身边的好朋友来自于新体育网专职编委谭杰。刚刚译出的这本书呢，叫做《触及巅峰》，讲的故事呢是在1909年，100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年同时发生的三段不同的探险经历。一段探险经历呢是去北极，一段探险经历呢是去南极，还有一段探险经历呢是登山。100年之后，我们把这本书写出来，翻译出来啊，这个发现了哦，原来100年前大家是用那样的一种方式去探索，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瞠目结舌的，甚至于颠覆性的，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颠覆性的一些做法和方法。读这本书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自我回归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本书呢的翻译者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就包括颠覆我的一些想象的啊，因为我来讲这个故事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冒犯到就是一些人，有些人可能不会太爱听。就我刚才讲到那个狗，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动力， 雪橇犬啊， 雪橇狗，他们去北极的这波人，是一个美国的团，是一个美国的探险队，他们到了，他们把船就是尽量开到北边，就能船能到的最北的地方，因为再往前走就冻上了， 离着近啊。 然后呢，他们下来以后呢，他们就会去拿他们的那些从这个美国带来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什么酒啊，就是反正那儿就比较稀缺的东西吧，然后呢，去跟爱斯基摩人换一些，换什么呢？就换雪橇犬，会换，他们会换上百只雪橇犬，然后还会换这个爱斯基摩人的衣服，然后呢，他们还会招募一些爱斯基摩人，作为他们的，就是驾驶雪橇犬的这个人，你可以认为是 工作人员， 开这个的司机啊，为什么雪橇犬他们要用呢？就是，雪橇犬可以吃雪橇犬，就是说这个他们带了，比如说他们带了200只雪橇犬，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的，因为雪橇犬也需要吃，他们这个雪橇上面放的基本上都是吃的，一个是自己吃的，还有一些呢，如果雪橇犬他们需要带雪橇犬的吃的，但是因为雪橇犬可以吃雪橇犬，所以他们给狗带的东西就可以尽量的少。然后他们每天会淘汰掉就是最弱的那个犬，把那个犬杀了，然后喂其他的雪橇犬吃，雪橇犬也会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雪橇犬会不停的减少， 比如说他们出发的时候，好比说是，好比说是七个雪橇吧，每个雪橇上面有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他们也是轮流的，就是比如说走到二分之一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雪橇他就回来了，他不会最终都到那儿。然后他们就会不停的把最弱的这个狗杀掉，然后就喂这个狗，喂剩下的狗。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能留下的狗就仅够把他们从这个他们去的最北的地方，比如说北极点，他们假装能到北极点的最远的地方，再把他们给拉回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当然认为这其实也是很残忍， 是， 这当然很残忍。我相信很多喜欢狗的人可能也都不能接受，但是这就是那个年代的 发生的， 他就只能是这样。 嗯， 南极呢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因为南极没有原住民， 嗯， 就是南极大陆没有人住，所以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从澳大利亚出发，从新西兰出发的时候，他们带了那种就是那种矮种马，就比较矮的那种马，但是马的问题呢，马比狗比较难的地方在于呢，就是马不吃马。 对啊， 就他不能说走到一半他把这马杀了，把就喂那马吃，但是人可以吃马，马呢吃玉米。所以呢他们南极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他这个一个马这个车上拉的这个玉米，其实可能就够这一匹马从连去带回吃的。也就是说人基本上的东西就是剩了很少很少，所以他们就很难的一件事呢，就是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存油。他们怎么弄呢？就是他们就开始修路，也不是修路，就算探路吧。就比如说他，我瞎说啊，好比说我要走十段路，对吧？我要到南极点，我需要走十段路。那么我就先去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我先把这个马吃的玉米呢，我先提前搁在那儿。 哦， 然后呢这样呢我自己带点东西呢，他可能吃完了呢，我到第一个点的时候呢框我再装上点。然后他们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还需要在去南极点的过程中呢，还需要把一些东西再放在这儿了。这样的话，一个是轻装，一个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可以拿。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一百年前做这种探索的话，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而且就是当他们出现状况的之后，没有人能帮他们。 对， 就是首先没有通讯， 对， 其次呢也没有救援，就是也不会说现在你遇到什么事夸直升飞机过来把你给，那会儿就完全不可能有这种。而且更难的是，从南极来讲，比如说这个船他们出发了以后，他们就会跟这个船说我们三月一号之前如果我们不回来的话，你们就走，就你们就离开，你们不要等我们了。因为船上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而且三月一号之后那儿可能就会动了，动了以后他就走不出，他就出不去了，他就不能回到澳大利亚了。所以他要动再动一年的话，这船上的人也活不了。所以双方只能是这种约定，就是说提前四五个月就告诉你，那之后的哪一天如果我要没出现的话，你就离开， 就说明我已经没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在可能我觉得可能二三十年前我们也能想象，我们也做过这种事儿啊。就比如说那会儿也没有，家里可能也没有电话，没有，就是放暑假的时候跟同学说，哎，我那个几月几号，这可能都是半个月什么仨星期以后，哎，几月几号那个几点咱们在哪哪集合去哪哪哪。其实我觉得特别精彩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撤离的时候，其实很精彩。我就不剧透了吧。总之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虽然就是都没有成功，但是都安全回了，都是安全回了。 就到这儿呢，就是真是听着入迷啊。我觉得到时这个等书出来之后看的时候，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吸引着大家，恨不得一晚上就要把这本书全都看完哈。就是探险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的未知。刚才谭金老师说的这两个例子，在书中应该都有更加详细的一个呈现。其实刚才还想问，这样我们把这个事儿留在下半段来解决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触及巅峰》的这本书，说的是在1909年哈发生的三件事情。 探索南极，探索北极，探索当时的这个能够到达的这个最高峰， 最高峰 啊，不是珠峰，第二高峰啊， 乔格里峰， 乔格里峰，探索这个三峰的这么一个故事。现在这本书呢，讲了他们中间发生的这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故事。问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有历史的原因，有时间的原因，其实应该还有就是人类本身的那么一个情怀和基因在里边。就是下面呢，我们会来再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看动物啊，当然人也是动物当中一种，其实动物是有领地性的，它很难，比如说老虎也好，狮子也好，狗也好，什么都好，它就在这块地儿待着，它不会说哎没事我去探索一块新的地儿，没有，好像只有人来干这事儿。就是而且说人这个，之前我好像也看了一本书，里面说，我记不清哪本书了，说人整个人类当中有一个比例，就这个基因一定是有一个比例在不这个人上去出现是有探索精神的，那这一部分有比例探索精神的人永远会做这样的事儿，哪怕失去生命也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的就让人类不断的去探索也好，繁衍也好，就会发现哎，人类就这样慢慢的扩大了自己整个的一个文明的发展的过程，这个也很有意思。可能在这三个队伍里边，四个队伍里边，这个人可能就是拥有先天有这样基因的，愿意去探索，哪怕就是说约定三个月后我不回来，你就走你的吧，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图什么呢？我就是想去，不图什么，我就是想知道那儿在哪儿。可以，这个也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对，就是其实这是三个队伍。但是呢，有四个目标，也就也可以认为是有四个队伍吧。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它代表了，就是人类挑战这种极限的，可能是四种目的或者四种驱动力。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一个就是挑战乔克里峰的那个呢，是一个意大利的贵族王子，他呢就是有钱，有钱呢，但是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说像现在的商业探险，就是恨不能有人给你背着氧气瓶上去那种，他也是自己就是去做很多事儿，而且他不光是来，他也去北极，他也去过北极，然后包括他也去非洲的一些地方去探险，就是他就是一个探险家，而且他。在意大利的海军里边供职的时候，其实也做了很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就是确实是像一个军人那样的。对于他来讲，他就认为这就是骑士的精神嘛，就是贵族骑士，这是代表一种贵族的这种精神。北极的那个人呢，是一个美国的，你也可以认为他就是。他这辈子就放在这事儿上了，他可能40多岁开始来做这件事，他不停的筹钱，不停的去北极，不停的去干这一件事儿。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就是希望一夜暴富，然后就是全球瞩目，然后把我变成就是那种驱动力。就是像那种淘金者的那种驱动力。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说起来不是那么好听，但是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做了很多，包括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其实他最后我不能说他是主观的欺诈吧，但是他就是其实他自己应该知道他是没到北极点，他在日志上也做了一些假，但是他知道那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去了，他之后不太可能去了。去南极的那个呢，是一个英国人，他呢没有那个去北极的美国人那么梦想着成名，就是或者说一夜暴富的那种，但是基本上也是。他的驱动力也是属于回到英国之后成为一个因为探险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一员，而且他在就是踏上南极，他在他去的最远的那个点的时候，他也 就是说就宣布啊，这个南极属于这个英国啊，属于国王。 嗯 啊，当然后来这事儿就被推翻了嘛，是属于人类共有，属于就是公有的，它不专门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嗯， 但是这个人呢，他最终。他那年没有到，但是他后来也就是在其后的探险中他也死在了南极。他是一个又希望即死成名，但是呢又真正想去探险的一个人。 嗯， 而且他在之后的探险中也有很多壮举，包括救人啊，包括什么。然后我刚才提到了，就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人就是去走到了南磁极的那个人，那个是一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对于他的驱动力来讲，他就认为这是他科学探索的一部分。 嗯， 而且他的专业呢是找矿，找就是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勘探啊，地质勘探啊。 所以呢，他是带着就是他的学生，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探险者，三个人去的南磁极。他的驱动力就是一个，就是科学，就是我就是想看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矿，有没有什么，就是，所以我想这四个小的队伍其实真的可能就代表了当时，其实一直到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去探险，真正的探险的这种驱动力，或者说这个欲望来自于何处。 上百年前探索的还是地球上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一些未知领域，南极、北极啊，我们说三极啊，还有最高的一个地方哈。当然后来还有很多人类探索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下潜到海洋的最深处，对吧？包括我们国家也有这个蛟龙号啊，因为海下测试7000多米啊，当时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然后探索太空，啊，这个上可九天揽月， 对， 下可五洋捉鳖啊，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探索火星，你会发现其实人类一直在不断的去探索，总是想要去发现很多很多未知的事情。其实本身这样的一个基因一定是埋藏在人类的这个血液当中啊。他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刚才谭吉老师说了四个诱因，那四个诱因他一定是诱发了你体内某种基因的一个爆发，哎，我去探索这样的一个事情。本身这个就引领了我觉得我们人类的这个进步。那从这些探索的过程当中，其实后来又演变成了很多这个我们说这个体育的事情啊，体育的赛事也好，其实是模拟前人去探索的那个路线，然后我们再来做这样的事情。你包括原来我们说的这个法国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那个比赛，我觉得之前好像还介绍过这个当时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路啊， 拿破仑之路 啊，拿破仑之路，是吧？模拟前人的这个路线，我们再去走。那后来发现人类已经可以，我们说不用征服两个字儿啊，已经到达了南极和北极。现在还有南极马拉松、北极马拉松，我们人到那个也可以去跑一个马拉松。然后攀登的这个最高峰，现在你看已经我们都已经上去过很多很多次，多少年了？现在又有了这个攀登比赛和速攀比赛，不带氧气瓶，我上去下来，我再上去再下来。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刚才提的比较多的是南北极的这个事儿。其实登山的那个故事也很好。现在我觉得在体育，无论是体育领域还是这个探险领域，大家其实很多的人追求这种本真的这种状态，就是原始的这种状态，就是尽量少对自然造成破坏。尽量用人类自己的力量，我不去借助更多的这种外力。其实就包括这个，就是叫阿式登山，就阿尔卑斯山式登山。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自己做，就是包括我探路，包括我设置这个补给，包括他不是那种，不是说 就是你当然说有人帮你背氧气瓶，这就更夸张了，这就不是，这就那跟那个阿氏登山那差的就更多了。他就是完全借助个人的力量，我所有的路都是我探的，然后我自己来做很多事，然后尽量少，比如说去我打个钉子打什么的。所以就回到这个，就当时这个登山的这个故事，也是，就是，这个登山家他当时也是登了很多的，包括美洲的峰他也登过，我刚才说北极他也去过，然后非洲的峰他也登过，然后包括阿尔卑斯山，他在阿尔卑斯山出入了其实很多很多次，把阿尔卑斯山能登的山基本上都登到了，就是阿氏登山法其实就成熟于他们那个年代，十九世纪末到其实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因为这个阿尔卑斯山脉它是很多很棒的山嘛，这个勃朗峰是比较早的就被征服了，后来就是包括更南的叫这个马特洪峰，就是四面的那种，就当时认为就是绝对不可能登上的，但是后来也被征服了。其实现在来看都是难度都不是很大的。这个包括叫什么采尔马特峰，这个书里边都提到了，就是他们来去做这个征服。所以就是我看完这个，我翻译完这本书以后呢，就是其实我在译者后记里边也提到了，就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真的应该放弃那种就是人定胜天的这种想法，就是其实人真的很难征服，很难征服世界，很难征服这种自然，或者说我们不应该用征服自然的这种想法来去探索世界。我觉得我一开始也说了，甚至比如说和谐相处是我们的美好的愿望，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敬畏，对吧？它这个东西在这儿。人类后来第一次达到北极点是靠飞机，是靠飞机。但是飞机的用途马上就投入到战争了，所以我说的敬畏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索自然的话，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真的应该是用我们人类自己的力量。就尽量少，比如说用电、用油，对吧？然后包括用原住民，或者是用什么，就是大家还就包括就是不应该虐待动物。你比如就，当然现在也不会用狗去做这些事儿了。当然就是我们当然也不应该用这些动物来去做这些事儿。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阿氏登山又被大家普遍的就是推崇，就是你人去征服自然，你就是你还是应该看你人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为什么说就如果没有新冠这个疫情的话，现在正好是奥运会期间，就为什么奥运会里边大家最受到大家崇敬的项目就是田径和游泳，对吧？那么田径里边更多的项目受到崇敬的其实就是跑，就是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本能，对吧？包括游泳也是，就是你不借助任何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记着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这个鲨鱼皮泳衣的事儿，就是你不要借助那些东西，你就靠你人的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对吧？就包括那跑的时候，那你看这这个百米是这个皇冠上的那个最珍贵的那个珠子。对吧？它一定是，它就是体现人类发展到这个程度之后，它能所在这个恒定的距离里边，它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是 吧？因为你科技永远会在发展，你现在就是这个你通过机械啊，通过这些东西的速度，这永远可以被打破， 没错， 对吧？但是你不能想象说，你现在这个百米，人类再怎么着，他也不可能跑，我觉得不可能跑进九秒吧。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无限的接近那个极限？我觉得其实这也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最新的这种所谓的就是探险嘛，

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1，照射强度很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